藏，我就成了他的猎物，依偎他身旁。谁曾喝料想天空那片辽阳，幸福万年长的梦想转眼跑了汤。他连他的羊把我晾一旁，傻不拉几才知道我上了浪地当。 想象还说让我别猖狂，哪有羊哪有狼，哪里还有羊和狼啊，这话说的透心凉，哪里还敢再逞强。为你苦为你累，为你哗哗掉眼泪，为你吃了为你狂，为你光光撞大墙，求姑奶奶别歌唱啊，别让他人自己量，我也做你好儿郎，我愿陪你到天荒。 风吹百花香，小河水流淌，翩翩的游浪翩翩让我装，躲也没处躲，藏也没法藏，我就成了他的猎物，依偎他身旁。谁曾喝料想天空那片辽阳，幸福万年长的梦想转眼跑了汤。他连他的羊把我晾一旁，傻不拉几才知道我上了浪地当。我看不穿你这负心白眼狼，悔恨当初爱上你如今断情长。我看不穿你这伪装人模样，还假模惺惺说什么地久天长。他那点比我强，你为他痴狂，让我为爱